一去我哋開啦。 世界杯 咁啊！做咩事啊？我哋 今晚大時代大結局對冚啊！今晚 係啊，我哋冚贏大時代啦嘛！ 哇！今日咩事咧？呢度 咩事啊？ 嘉欣嚟嚟咯，你 嘉欣嚟嘅，我哋嘉欣嚟咯， 好難講樣㗎， 玩嘢啊你！ 阿春夢啊，係咯，講講先。 我哋呢個成日唔可以休息㗎，真 係 慘。 唔係你可以休息。 冇人俾你休啊！你自己要 set 個期㗎嘛。 一話休息就俾人哋詛咒啊！ 有三個鐘好啦。 有三個鐘， 三個鐘頭， 你要俾翻個期大家嘛？ 你今晚會俾我瞓覺 嘅，唔會， 有幾唔俾你瞓覺？ 但我驚你今晚瞓唔著喎， 真係瞓唔著，真係今日係啦，真係仔仔一堂啊！ 好感動啊！ 係啦，原來我哋有咁多人嘅呢個節目，咁多節目嚟啊，係咪嚟曬啦已經？ 梗係嚟啦！ 有啲仲喺出面搭緊車嚟緊啊！ 哇，係咩啲咁嘅事？ 但 你知唔知道呢一度嘅環境特別啊？呢一邊咧就好似好開心嘅世界盃咁樣喎，嗰一邊好似靈堂 喊緊啊！ 啲人喺度喊緊， 人落 左右兩邊啲人喺度喊嘅，點解？咩事啊？喂，我 而家大利， 我頂唔順，你要影一影佢哋喊先啊！喂，點解喺度喊㗎？ 放心啦， 唔想睇東頭嘅就請回避。 唔係今日要特別歡迎一位由海外澳門啊專程嚟香港咧， 麥靠 friend 係啦，麥靠 friend 嚟啦，見下人啦， 幾時再一齊 嘅？嚟啊，見下， 歡迎你啊！ 歡迎 我哋對啲海外嚟嘅面 哇，係啦，養到澳門人咯， 係啦， 想做咩先？喂，有冇蛋卷帶嚟啊？ 係啊，豬扒包。 俾阿 Sam 講兩句先啦，今日講下你心情啊。 心情有啲緊張啊，但係都好唔開心啦。 係啊，點解特登嚟嘅喺澳門？係啊，唔喺屋企睇嘅。 我諗住我特登過嚟感動你啊 嘛。我哋 呢啲咪就係醒咯。喂喂 ，season two 啦，搞錯啊！你睇下澳門走過嚟啦， 喊緊啊！ 你睇下呢兩個兩妙齡少女啊嘛，喊嘅，你諗下啦。 係，唔好喊過嚟嗰度。 好大責任。原來做一個網台節目係可以咁大責任嘅。 你日子 阿 Sam 多謝曬你先啊，多謝曬。 希望你 enjoy。唔係啊，司徒咩？ 我 係 第一次， 但係 唔係最後一次。 係，冇錯， 係得㗎，你得㗎，你貴爺， 你咁啊真唔係趕船啊喂，做埋節目先啦。 好啊，陣間同阿 Sam 再傾多啲偈好唔好啊？嗱，咁咧今日歡迎大家嚟到現場啦，咁啊歡迎大家繼續喺chat room 同我哋 say goodbye 啦。咁同埋咧講下心聲啦，好唔好啊？ 有咩心聲講？ 有冇嘢心？ 我諗唔到，冇心鬧你嘅啫，諗 總有啲嘅。嗱，咁今日咧都準備咗好多嘢材料啊，俾大家知道我哋每集都 擺黑材料， 都好多每一集都有 run down 嘅。 冇啊，今集 今集都有㗎嗱，好多 冇啊， 財牌啊， mind map 都唔使畫啊，今集舒服啊。 嗱，首先一開始咧要俾一個片大家睇嘅，因為咧呢段片咧好緊張，係大家好緊張，因為咧就係今次咧就特登咧係為大家咧炮製咗呢段片咧，咁就我哋。奇案迷的一啲即係大家集體創作嚟嘅，咁就由呢個阿 Telma 小姐可唔可以出一出嚟俾大家？ 老細 咧有一日咧就話：喂，有段片好正喎，你呢個節目要攞嚟夾一夾喎，如果唔係真係終生抱憾啦。 哇！睇越睇越睇。餘生咁啊！ 跟住老細啊， 我哋係真係老細㗎， 剪盤東頭餘生。 咁於是乎咧，我哋真係走去咧，即係。走去拍喎，真係走去，好搞笑喎！同埋咧，即係做一件咁戇居嘅事啦。咁呢件事有幾戇居咧？我哋而家要準備睇一睇啦。因為原來依一度好多人咧都有份參與呢段片。 大家我唔覺嘅。 好嘛，我哋睇一睇先，我哋去去邊先。 手足同心相助，哪怕教父大阿哥，杀人又放火， 蛇鼠共一窝，恶人必定受折磨。大家姐英明波，足智多谋斗狂魔。大家姐英明波， 晴空随暴万众笑呵。 飙眼水啊，大佬真系， 真系笑到咧！ 想唔想氧气筒啊 ，Maria？ 哇，飙紧眼水啊，大佬！ 大家讲下感受啊，其实即系点解我哋会搞啲咁嘅嘢？ 问你啊，真系我真系唔知道。你叫我扮鬼扮马咪扮咯。 系咯，点解你会做埋啲咁嘅嘢咧？咁大个。 真系无聊得极点。 唔係咁就係咁好玩噶嘛， 好白痴咯！ 所以節目就唔應該停啦，係嘛？係啦，繼續。 你人者師生道， 好似師生道。 話我中途彎到九十九， 彎到九十九， 講新沙士，話我中途彎到九十九， 講粗口。 我要師生道。 點啊？而家斷曬片啊！而家都唔知講咩啦。 自由發揮咯！ 師生道，師生道，師生道。 資深 度，資深度，點啊？有人問咧就問咩咧？問咩？ 要洗眼啊 ，Sir！ 咩啊 ？Sir！ 要洗眼， 要洗眼 啊！ 我 問 你，其實想揼佢啊，定係想中佢？我一見到佢嗰陣，我真 係中頭精神病院啊！喂！ 今日呢班人放曬出嚟啊！ 陣間晏啲咧會播一次嘅，因為咧我哋咧其實當初係想改個歌詞嘅。咁但係再揾人唱嘅時候，我哋發覺咧，原來即係好多謝阿袁啦，因為袁咧係我哋其實迷裏面嘅鋼琴王子啊，佢咧係教演奏級咁幾犀利啊。咁咧佢就當時咧就用鋼琴做伴奏，我哋就改咗啲歌詞。咁咧但係發覺出到嚟效果就冇頭先嗰啲咁叮叮查查嗰啲咁熱鬧啦。咁但係都會一間，因為我哋始終都即係特登去錄啦。 做唔翻個 王 超嘅效果。 係啊，但係都要播嘅，因為都要多謝曬即係阿袁啊，同埋譬如鬼太祖呢啲咧，幫我哋拍啦。咁就多謝曬啊，喂，多謝曬，多謝曬。 多謝。 咁啊。唔係多謝曬阿迪 Sir 啊，呢個迪 Sir 幾型啊，真係。係 啊，好正啊！嗰個咬住煙頭嗰個。 係啊，真係好型，係咪想好想睇多次咧？ 咪仲有其他有份參與嘅咧，大家拍多辛苦啊！俾啲掌聲你哋啦！ 你講下聽啲，聽啲真係十幾嘢啦，唔係真 係。唔好意思啊，打親你個頭。 好多謝喎 ，Candy 俾人公報私仇，阿炮妹你唔好咁啦，我唔喺度噶嘛。 俾阿 Candy 講幾句嘢啊，佢係我哋嘅即係東頭才子啊， 叫做 東頭第一才子， 唔好咁講佢。 謝晶琪。 我扮傻仔嗰個 聲係真係有一手嘅佢。 哦，佢嗰次真係 啲心聲出嚟嘅，大家聽下。 嗰次真係好好大考驗喎，因為要 話翻俾阿記者聽，你做過啲咩嚟啊？你 唔係因為咧嗰個要扮飾演嗰個謝津琪，因為佢係有少少好似輕度弱智嗰啲咁樣嘅，所以佢講嗰啲嘢嗰啲對白咧。其實阿花家姐抄得很足，但係抄出嚟咧，佢講啲嘢咧係九唔搭十咁樣嘅。咁所以咧，我要練到好似嗰段對白咁樣咧，係要花好多時間去練，同埋要錄好多次咯。係係啦，咁 唔係咧，可以講下你係其實親自去過個法庭先至會模仿到嘛？ 係啊，佢親自去過法庭嗰度先至模仿到。咁佢嗰個佢法庭嗰個咧，即係你冇去過咧，你親身感受過咧，你唔知道咦乜原來一個佢講嘢係講到咁樣嘅，即係有好似。低得嚟又好似即係低智得嚟又好似有文有路嗰啲咁樣喎，咁真係好。 係咪即係要炮灰咁啊？ 炮灰 即係你話佢低低嚟 啊？點解？直情係低啦！ 一無啦啦拖埋落水，唔好拖落水咁樣，係啊。所以嗰次係周海亮嗰次案件真係非常非常之難忘，係啊。 喂，但係我覺得你抽離唔到啊！你而家講嘢都係咁樣嘅， 一嚿咩？唔係突然間喺嗰度抽離。 喂，咁不如我哋講下我哋就係最難忘嘅係乜嘢啦，東頭好唔好啊？咁不如阿我見阿 Pat 咧已經眼濕濕啦，唔知點解？ 嚟啊嚟啊！係 啦，有冇咩心事啊？同大家分擔下，大家 即係有咩訴求啊？就快啲講啊！唔該。 東頭嘅 今日有其他人， 我哋好似嗰啲教會嗰啲弟兄姊妹， 分享下呢個真係 分享下你嘅心聲，唔好收埋啦。 係大家好，我係阿 Pat 美女。 咁即係。啱啱加入咗呢個大家庭咧，而家佢哋又話散咧，再加上咧，我就好中意聽。 你點樣過意得佢先啦？即係你而家 好 有效㗎。 搞到好似我搞完佢唔賺。 咩好似咧？真係搞咩？哇！ 嗱，搞過真係冇搞過， 冇搞都好似有搞 啊！係花花姐搞㗎呢、這個。 星土大會，我突然間覺得好似呢、 這個。即係一播嗰個開場嗰首歌咧，已經頂唔順啦，因為覺得冇得再聽咯。咁希望花家姐唞幾日好啦。 幾日啊？ 聽到 幾日啊？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 嗱，快啲講多 啦！即係收翻。 你有咩訴求？你快講埋。 即係啲奇案繼續講咯，冇 run down 都唔緊要啦。 你咁準，冇跟啊，度唔到喎，大佬。 走彩度，佢過嚟講曬你以後嘛。 我都唔係講呢飯咧，大佬。 咁你講下啦，你誒有咩冤屈啊？ 有啊，有冤屈㗎，唔係有好有唔好啦，即係最好嘅唔使我扮鬼扮馬啦，因為花家姐咧好鬼死嚴格。先至錄完，喂喂阿鬼故話，我唔係要呢啲嘢，你可唔可以錄好啲？你可唔可以錄好啲啊？喂，你佢成日咧叫我扮差人，雖然我以前係差人啫，佢成日叫我扮差人，我配出嚟嗰啲咧，全部都係嗰啲司馬華龍咧，嗰個通嚟㗎嘛，啲語長片扮嗰啲警嗰啲探長嗰啲。 你有冇似梁朝偉啊，大佬？ 佢要我扮啲現代差人，我唔係呢個時代嘅，明唔明白啊？我扮唔到啊！ 真係爽爽飛。 跟住咧，佢入扮下嘢啊！求其啦，都 OK 嘅。跟住到我聽 VO 嗰時候，咦，把聲唔係我嚟嘅， 第二個嚟嘅啦，咪嘅。 係咯，原來佢已經揾咗第二個錄，你知唔知啊？你唔滿意話我知啊嘛，阿玲，你唔愛我啊，話我知啦，阿玲。 咁啊，開多櫃俾你做機會啊！你一早要 講，你知唔知點解我會知道唔係我嚟噶？佢做咗 record 就以為我唔知哦，但係啲用字唔同啊嘛，我都唔明用嗰個字眼，而家成個字眼都轉咗，你知唔知啊？ 咁你有冇檢討過自己？係 啦， 仲有檢討？有冇檢討？ 有啊， 檢討需要多啲機會。 但檢討冇用噶嘛，我係扮唔到你。 所以我哋而家想要多啲機會，我哋要多啲機會 升片， 係 咯。 咁你俾你近升演。星演大王，阿星演女 女星優， 星演女優， 女優啊，女星優， 即係扮乜似乜嘅，同阿 Pat 一樣啦，都係即係我哋即係奇幻迷會啊，東頭誒呢裡面啦，即 係師奶啊嘛，東頭師奶啊， 因為潛質，你請教下阿 係啊， 阿吳太， 我啦，吳太 嗱，要咧又揾啲道具，有嚿衛生巾塞落去咧，就要真係揾 嚿嘢塞落去， 係啦，要嗌咧， 即 係 講 翻 嗰個場面，點解你要咁樣做咧？你講翻嗰個案情， 有一個案係有個監獄嘅姑娘嘛，俾啲女囚犯咧，殺之前咧係塞咗條衛生巾落個口度噶嘛，咁然後就嗌救命啊，救命唔好啊咁樣樣。 你塞咩咧？ 唔係我塞條毛巾，但係咧阿花家姐咧話唔得啊，個神水唔得，一定要係塞條衛生巾先得。 佢聽得出衛生巾同 係啦，冇錯。 所以要再錄過啦， 就話唔係好似，係啦，咁我不過我冇聽佢講，我冇咁傻，我係真係用條毛巾算啦。 我真係咁講咩？ 唔係，係不過咧， 唔係擺到明屈你嘅啫。 唔係，不過我覺得錄 VO 咧係好挑戰嘅，係啊，因為阿花家姐咧會喂 Maria， 你錄少咗個字喎，唔得喎，個嘅字冇咗喎，唔該再錄過啊咁樣。你有冇試過呢啲問題？ 唔 係， 佢好中意咧夜晚同你講啊，聽朝二喎。 喂， 但係最慘係我一個人， 媽媽點？ 唔係啊，我一個人住隔離有人，我嗌救命，我嘅人咪真係報警。 唔係啊，然後嗰啲 VO 嗰啲 script 咧，成日都話要。咁樣嗌喎，大佬，夜媽媽點嗌啊？ 最慘就我試過啊，我就係咧眯埋喺房裏邊咧，咪話咯，喺度嗌啊救命啊！跟住其實嗰次我錄得最好嗰下噶咯，突然間我老婆衝房門入嚟啊，咩事啊？你咩事？我成段嘢唔要得啦，你做咩衝入嚟啊？ 先講翻閒人面盡啊嘛。 What do not disturb, OK？ 激到我啊！ 阿宇你咪好咯，我又問阿宇你咪好咯，叫你一晚錄完第二朝俾嘛。我兩個鐘頭之前夠錄，跟兩個鐘頭之內俾啊先咁。 最慘係 最慘係我朝頭早俾咗之後，佢跟住同我講話唔得，要錄個，但係我翻工啊嘛。揾到錄先，大佬。 嗱，有人喺廁所錄嘅，我知道，唔記得咗邊個啦，好似係咪 Candy 啊？ 喺廁所錄都係啫。 好識喺廁所幕。 你點解嗌救命啫？大佬喺廁所。 我喺廁所幫佢錄過。係 咪？ 我先喺酒樓嗰行埋邊喎，我行埋邊咁啊？諗下，不如入廁所錄咯。 我試過喺巴士上面錄過。係 咩？ 我試過在巴士，然後話唔係好放喎 ，Maria， 你可唔可以再錄個俾我聽？我喺巴士度，我一陣俾你啊。 仲有啲咩苦要掃啊？大家 啊，仲有我哋冇話係苦啊。 誒，小朋友， 係啦，你兩個仔女， 好似連累咗下一代喎，你 都唔係㗎，佢哋好開心㗎，係 咩？ 好緊張啊！ 你係我哋啊， 區女王， 係哈過嚟啦， 我哋東粉裏面最年輕嘅，有最有前途嘅，係 啊。 係啊， 你覺得東頭灣道 好 唔好聽啊 ？OK 啊 ，OK 啊 ，OK 啊 ，OK 啊。你點解中意聽東頭灣道啊？ 因為阿媽逼咯。 你覺得有乜嘢啊？ 好好聽， 好悶啊！點樣好聽法咧？嗯， 有阿媽嗰集特別好聽咯，係咪啊？係咪啊？ 冇乜嘢。 反而唔中意聽阿媽 嘅。其實你驚唔驚嘅咧？ 唔驚嘅。 一啲都唔驚啊！有冇試過有驚嘅感覺？ 見到你咪驚咯。 破 碎， 俾 家 聽講下 咯。係 啊，你 點 解中意聽東頭啊？ 中意聽東 頭啊。誒行埋啲， 過 嚟呢邊。 因為俾會費。 好似一次試過要你哋嗌救命咁樣咧。 過嚟呢邊，近呢邊，係啦係啦，近呢邊， 係 啦。 好像是葵涌警察宿舍 是啊是啊葵涌警察宿舍嘛救命啊救命啊是啊同埋那個醉酒灣嘛他要說 醉酒灣 你的蛋糕好好吃啊他都 記得是不是爹地有沒有說你們是不是入了邪教有沒 有 沒有是吧那有什麼感想啊要你們錄這些東西沒有感想沒 有感想 很開心 有沒有驚過 沒 有沒 有想不想繼續聽東頭灣到99啊 幾勉強啊！你真係真係慘啊！小朋友真係好多，真係真係受人操控咧。哇！好難控 啊！邊度操控？操控嚟啊！ 邊度操控？ 喂，好啦，我已經覺得好熱啦，我哋要去一去個 break 先。咁啊，翻嚟咧，我哋繼續咧嚇嚟呢一個大團圓啦，或者你唔好繼續聲討我，俾 我。我冇人聲討你啊！我哋 啊，我哋去一個 break 要求啫嘛。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九十九号， 各位东头湾道九十九号嘅奇案迷，大家好，我系黄医生。咁我今日拍呢段片系因为俾阿家花家姐劫持住，咁不过大家唔使交赎金，因为东头湾道九十九号已经喺六月十号前买咗啦。我对东头湾道九十九号有爱有恨，点解咁恨佢呢？因为花家姐就揀咗六月十號我生日呢一日去結束呢個東頭灣道九十九號嘅節目，咁我每年生日我都記住佢嘅。不過佢亦都為我帶嚟咗一啲好難忘嘅事情，咁其中一樣就係佢令到我見翻一個我十幾年冇見嘅一個朋友啦，佢就係黃 Sir 啦。咁我原來識咗十幾年，我都冇見過佢個樣喎，原來後屘先知道黃 Sir 咁勁喎。咁我一路都唔知點解花姐可以用夠我咁樣三個月，仲經歷到今日，真係好匪夷所思啊！咁如果大家將來星期三至同埋星期五冇節目睇，唯有睇嗰本書《自願看》啦。咁如果大家想喺將來呢套新一輯嘅《東頭灣道》見到我嘅話咧，請求花姐唔好撕票。 是日本的奇案迷 Fremont， 东头湾道99号是我的精神食粮，因为我自小就很喜欢看这些罪案实录的了。花家姐是一个很用心的主持，又受过正统的 DJ 训练，所以她讲奇案就特别吸引我。 咁有身份之二嘅時間唔喺香港生活嘅我咧，對香港好多案件咧，其實都係因為呢個節目先知道嘅。咁印象比較深刻嘅咧，就有花槽相思案啦，王 Sir 嘅秘聞同埋法醫嘅親屬咧，係好精彩嘅。咁而葵涌警察宿舍滅門案裏面，迪 Sir 分享嘅案情同埋鬼故咧，都聽到我毛管動嘅噃。咁喺上個星期最後一集 Mandy 嘅感人經歷咧，就為東頭畫上完美嘅休止符啦。咁我想多謝花家姐之前俾機會我參與世田谷一家殺人事件嘅資料搜集啦，因為咁樣咧，我先知道原來要用咁多時間同埋心機咧，節目先可以出街嘅。所以今晚之後咧，花家姐都要好好休息一下啦。假如喺不久嘅將來你想延續你嘅 passion 咧，咁我建議你每個星期只做一集，咁樣咧節目就更加精啦，而你又冇咁容易 burn out， 咁係會有期啦。